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 但我自己发生过的事其实能讲吗？ 你可以改变一下。 好，我想一下可以怎么改。好，简单说啦，就是说当你自己觉得你好像还不错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一个人呢就会跟你讲说，其实你们只是个杂牌军，其实你们真的没有所谓的那么好，对，你们只是凑在一起就可以做出什么事的人，对，那你们如果说分开来说，你们真的什么都不是。那对当时的我自己来说，当然也会有不小的伤害啊，就觉得说，哎，我其实我好像也还不错啊，好歹我也是出过一本书，或者是有几场讲座的。然后九号这自我感觉良好， 自我感觉爆棚的人， 对对对，也不知道爆棚啦，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还对外至少还蛮谦逊的，对，但是自己心里面会觉得说。有被伤害到了，那这个中间的过程其实也并不会听到任何的称赞，然后甚至于说，某些场合或者是在群组上面，可能就是 真的会大庭广众羞辱人，对不对？ 哎，对，真的有被大他那个羞辱，说实在听起来可能别人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当事者会觉得说，哇塞，原来我在你心里面是那么差呀， 对对 对，然后在那么差的同时呢，他就用一个很。也不能说很高压，而是他就会说，所以你就是要听着我的话，照着我的方式去做。 他也许还会加一两句话说，我真的是为你好，我对不对？我真的是为你好。 欸，我怎么觉得你好像知道是谁？ 我知道我知道，我立刻就 catch 到你在说谁。 对，那然后也是不止一次啦，就是会在别人的面前，然后把你讲的比较低一点，然后就让自己的自尊心会摧毁。那我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点反转呢？就是当我自己那个意识又起来说，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差的时候，对，因为也会跟人家聊。 那个点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那个点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你到最低的时候，甚至有 跟我，你看我们都是到谷底，对不对？ 对，但我没有崩溃大哭啦，对。只是说，对，我因为我会跟我老婆就会分享我自己的状态这样子，那然后她就说，其实你为什么要听她的？你又没有那么糟。 我觉得你老婆是你的贵人， 我真的觉得，我真 的， 所以你看，我一直死扒着她不放， 有道理。 对啊，是不是？是不是？ 是是是， 对，很重要。对，那然后那个时候就突然就回想起自己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会觉得，哎，其实我真的我也没有人家讲的那么差，或许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我也不差，我还是有慢慢在进步嘛。在那个同时，我就突然间跳开了那样的循环之后。就有点像我们以前讲那个卡普曼那个三角，有没有？ 对， 对，我那时候就觉得是一个受害者啊，然后有个加害者，加害我好可怜哦。对，那我跳出来那个三角之后去看这件事，就觉得说，哎，我为什么要被他操控啊？我为什么要被他觉得的好而我就是好，他觉得我不好就不好，好像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慢慢找回自己的好的点，然后就会下决定。走或离开，你要继续听还是不要继续听？我觉得那个当下你就会有那个决断力，说我要做或不做。要不然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蛮是一个还蛮怎么讲，会想很多想很久，藕断丝连啊，就是这样 子。藕断丝连，可以用这个词吗？怪怪的。 我会啊，就觉得说心里觉得说啊，我离开会不会对他不好意思啊？ 对 我如果不听你的，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不好的人啊，不够好的人啊？我以前会这样子。对，但是我老婆不是这样的人啊，她就加深了我那个离开或者是不这么想的动力啦，才慢慢去找到自己吧。对啊，就会离开那个同时就觉得说，哇，我好轻松哦。 因为其实 PUA 有很多的策略，它里面也跟我们上前几集讲过情绪勒索有一点相关。 对对对， 对，它有些策略，比如说它提出了一些要求啦，然后放上一些道德的标准或者爱的东西，说哎呀，因为我很爱你啊，或者用道德的框架，或者用能力的贬低啊，让你在那个过程里先被压下去了，或者好像被包了一层至高无上的道德框框，或者公司要重用你啊，或者我对你很有期待啊，不然我也不用这样对待你啊，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事实上这种不断的 PUA 是一个很惯性的流程，就是他会对你一个人 PUA， 他就会对别人 PUA， 因为那是他的模式了。只是我们今天这堂课要先跟大家讲有这个东西，所以各位你现在正在被 PUA 的朋友们， 好不好？你要先理解一件事，你没有任何问题。 对，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不断的贬低你，那个问题不是说你不好，而是那是他的内在有洞，他需要透过这个策略把人绑在他旁边。 嗯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这一集要先来聊聊，就是被 PUA 的人们啊， 被PUA 的人们 ， 因为变成动词 ing。 对对对，的确是啊。你看，你如果一直被 pick up， 你一直被挑剔，你很自然会觉得我没有价值， 嗯， 我不值得被爱。OK， 那这两个东西是人最核心的渴望，这两个渴望被切断之后，你就开始没有存在的意义感了。 嗯， 对，好，所以 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把 PUA 这件事拿来讲？一方面是最近电视实在太多渣男渣女了，第二件事，事实上职场的 PUA 更多。嗯，各位可能 你以前可能会诠释，哎呀，这是老板懂得欣赏我，重用我，请你看清楚策略。真的欣赏你跟重用你的老板会培养你成长，不是一直把你压在他下面当下手， 然后再跟你说我是为你好。 对，伯克林的台词。 对，我压抑你是为了你成长跳得更高。 嗯，对，所以就是大家要先理解，至少先知道，就 PUA 这个策略不是你这个被 P 的人有错，不是的。嗯， 不是。 就是你知道当有人对你 pick up， 有人挑剔你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说，欸，东老师，我挑剔你的时候，你是那个被挑剔的人，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就哭啊。没有 没有那么脆弱，骗我。 我通常，哦，我就说是对对对啦，就是 我的话，我的 心里是什么状态？ 心里面一定会有一阵的翻滚。对，然后就是，可是我觉得回过头来还是要去自己要去看说我到底是不是你讲的这个样子。 嗯， 对，可是我觉得这件事真的要在一开头就要去做，欸，要不然当你的价值观慢慢被他影响的时候，我觉得就好难哦，就已经除非有另外一个人愿意拉你，要不然你自己在这个循环里面，我觉得会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欸， 嗯，我自己刚才讲的那个悲惨经验啊，我后来有一个小小的觉察。嗯，就是当有人在挑剔我的时候，我一定要提醒自己，就是把我的人的价值跟他谈的事情分开。 嗯， 他可以挑剔我这个事情做得不好。 嗯， 可是我不接受他挑剔我这个人的本质。 嗯，要切割。嗯， 对，因为我的这个人的本质不允许任何人来指手画脚，就像我挑剔别人你这个人是个坏人一样，这也是我不该做的事情。 哦，对啊， 对，可是他可以跟我说，哎，你这个文案写的哪里哪里不好，我接受啊，因为那是一件事情。 嗯， 对，所以今天被 PUA 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要先肯定一件事情，人的价值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指手画脚帮你评价的，这个是，这叫什么，绝对的最无上的价值。 嗯， 好，人的价值一旦可以 被别人评价，你就知道就会有法西斯主义，就会有民族主义，因为你比我低，可是事情做不好我们可以改变，这样就好了。 是啊，就通常都是大家讲话是对事不对人啊。 嗯， 对啊，像我自己的调整是一直催眠自己，在那个当下我一直说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 神经病。 没有，就是要一直跟自己说你他是对事不对人，他是对事不对人，我一直去找他话里面去讲多讲的对事的部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会去把它放大，是其实明明人家讲的是事，但是你却一直觉得人家在攻击我这个人。但其实根本都不是， 那可能是我们自己内在不够坚强，是真的。 对对对对，内在不够坚强，然后他其实也没有真的是很刻意的要这么做，但我自己就自己上钩了。那有时候也不能怪，完全怪别人啦，对啊，要怪自己是不是真的，我们要把自己锻炼的坚强一点，还蛮重要的。 但是一定要记得，因为 PUA 是一个很符合人性心理学的策略。 嗯， 对，当你常常被这样对待，你的尤其如果你越年轻，年纪越小，你就开始有这种被 pick up， 不断被挑剔，然后打打你，再给你搜搜，哎，这过程的时候，你真的很容易你的内在的自我不完整，你会觉得我好像得要依靠他的认同，我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嗯 ，OK。所以各位，如果你现在在工作职场，或者你的伴侣有类似的状态的时候，我会鼓励你真的要离开那个环境，跟离开那个人，重新把自我长回来。因为那个人从来没有完整你，从来没有，他反而是在摧毁你。 对啊，我觉得这个职场也好啦，伴侣也好，我觉得都还好，那都好解决，转身离开都没事。 是吗？ 对，很多的亲子关系这样子其实是但逃都逃不掉，而且你会莫名其妙你就把它带着又送给自己的下一代。 对， 然后说实在的，做父母亲的就很冠冕堂皇，就是说我是为你好啊，我为了让你成功，所以我才给你那么大的压力，我不给你别人也会给你。可是我觉得我们父母亲要自己去确认一件事，是父母亲的职责是什么。父母亲的职责不是在给小孩子压力的，而是要给小孩子爱的。当你爱给的够多，我相信其实就算你不压他，自己都会有很好的发展，不需要你来压。就像有些父母讲的嘛，我不压你，外面的人也会压你。啊，对啊，外面人都会压，那你何必要做这种事？对啊，关你屁事！你把自己小孩爱好，其实就很够了，不需要再做那么多余的事啊。 所以结论就是，只要有人对你使用这些刚才讲过 PUA 的手段，你都要心里浮出一个叮叮叮，这个人并不爱我，这个人并没有要培养我，这个人并不是真的欣赏我。 他一定有他的目的跟期待。 对，你自己心里要很清楚，然后适当的离开那个人跟那个环境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跟着我们一起认识了 PUA， 然后尤其是你身边不管是职场或关系里有这种 PUA 的状态的时候，要保持自我警示，就是有人在攻击我的内在了。这很重要、哦、 然后不要那么快的反应，你稍微对人家的话稍微退后呼吸三秒钟。 对，就是你把自己收回来，你不要把自己亮出去被攻击。 对， 回来自己里面。对、然后把事情跟他对你的攻击分开，这是给大家的小建议哦。希望这一集 PUA 有打开你新的看见。节目都到这里，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成，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